公主泪未记第十四章。上主训示梅瑟说，关于赖病人取节之日应守的法律如下。应引他去见司祭，司祭应到营外查看，如见赖病人的病症痊愈了，就吩咐人为那取节者拿两只洁净的火鸟、香柏木、朱红苋和牛膝草来，然后吩咐人在盛着活水的陶器上宰杀一只鸟。司祭拿另一只火鸟同香柏木、朱红苋和牛膝草连火鸟一起浸在杀于活水上的鸟血内，向那取节的赖病人洒血七次，使他洁净，然后放那只火鸟飞向田野。那取节的人洗涤自己的衣服，剃去身上所有的毛，用水洗澡，这样就算洁净了。此后他方可进入营内，但仍应在自己帐幕外居住七天。到了第七天，他应剃去身上所有的毛、头发、胡须和眉毛，身上所有的毛都应剃去，然后洗涤衣服，用水洗身，就算完全洁净了。到第八天，他应带两只无瑕的公羔羊，一只一岁的无瑕母羔羊，做素祭用的十分之三厄法油条的细面和一罗格油。行取节礼的司祭应叫取节的人拿着这一切站在会幕门口上主面前。司祭取一只公羔羊同一罗格油一起献作赎过祭，在上主前行奉献的窑里，然后在宰杀赎罪祭和全燔祭牺牲的圣地方宰杀这只公羔羊。因为赎过祭牺牲如赎罪祭牺牲一样应归司祭，这是至圣之物。司祭取些赎过祭牺牲的血抹在取节者的右耳垂、右手拇指和右脚大指上，再由那一罗格油中取些油倒在自己的左手掌中，将自己的一个右手指浸在左手掌中的油内，用手指在上主前撒油七次，然后将掌中剩下的油抹在取节者的右耳垂、右手拇指和右脚大指上，滴在抹赎过祭牺牲血的地方。以后将掌中剩下的油都抹在取节者的头上。如此司祭在上主面前为那人行了赎罪礼。此后司祭应奉献赎罪祭，为取节者赎罪除去不洁，最后应宰杀全燔祭牺牲，在祭坛上奉献全燔祭和素祭。司祭这样为他行了赎罪礼，他就洁净了。但是如果他贫穷，手中财力不足，可拿一只公羔羊做赎过祭，行窑礼为他赎罪，十分之一厄法油条的细面做素祭，一罗格油和按财力所能备办的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，一只做赎罪祭，一只做全燔祭。他应在第八天将这一切交送司祭，在会幕门口于上主面前为自己取节。司祭便取那只做赎过祭的公羔羊和一罗格油，在上主面前行奉献的窑里，然后宰杀做赎过祭的公羔羊，取些赎过祭牺牲的血抹在取节者的右耳垂、右手拇指和右脚大指上，然后倒些油在自己左手掌中， 用一只右手指浇些左手掌中的油在上主面前撒七次，再将掌中的油抹在取节者的右耳垂、右手拇指和右脚大指上，系在抹赎过祭牺牲血的地方。掌中还有剩下的油都抹在取节者的头上，为他在上主面前行赎罪礼。取节的人按自己财力所能备办的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，按他的财力所能献的，其中一只献作赎罪祭，一只献作全燔祭，同素祭一起献上。司祭应这样为取节的人在上主面前行赎罪礼。这是关于身患赖病而财力不足备办取节祭品者的法律。上主训示梅瑟和亚朗说，当你们进入了我赐给你们做产业的克纳罕地，在你们占有的地方，我令房屋发生赖病迹象时，房主就应去告诉司祭说，我看在我房屋内出现了一些相似赖病的斑痕。在司祭进去查看斑痕以前，应吩咐人先搬空房屋，免得屋内的一切染上不洁。然后司祭进去查看房屋，司祭查看斑痕时，如见屋内墙上的斑痕带些发绿或发红的小孔，似乎伸过墙皮，就应由屋内出来，到房门口，将房屋封锁七天。到第七天，司祭再来查看，如见斑痕在屋内墙上蔓延开了，就应命人拔出有斑痕的石头，丢在城外不洁的地方，且叫人刮进屋内四周，将刮下的灰土倒在城外不洁的地方，再拿别的石头嵌进拔出的石头处，拿别的灰土粉刷房屋，再拔出石头刮扫粉刷房屋以后，如斑痕又在屋内出现，司祭还应来查看，如见斑痕在屋内蔓延开了，这就是房屋上的腐蚀性赖病，这房屋既是不洁的，应拆毁这座房屋。房屋的石头、木材和所有的灰土都应运到城外不洁的地方。整个封锁日期内，如有人进入屋内，直到晚上成为不洁的。有人在这房屋内睡觉，应洗涤自己的衣服。如有人在这屋内吃饭，亦应洗涤自己的衣服。但是如果司祭来查看，见房屋刷新以后斑痕在屋内没有蔓延，司祭就应声明房屋是洁净的，因为患处已好了。司祭应拿两只飞鸟、香柏木、朱红线和牛膝草来为房屋取洁。一只飞鸟应在盛有活水的陶器上宰杀，然后拿香柏木、牛膝草、朱红线和那只活鸟一同浸在那已杀的鸟血及活水内，向房屋连撒七次，用鸟血、活水、活鸟、香柏木、牛膝草、朱红线为房屋取洁以后，司祭应放那只活鸟飞向城外的田野，他这样为房屋行取节礼，房屋就洁净了。这是关于各种赖病征象、选界、依赖、诬赖、肿瘤、疮疖和斑痕，使人知道几时不洁、几时洁净的法律。这是关于赖病所定的法律。